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给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两市午后震荡走高，三大股指收涨，证监会新闻发布会发布一系列重磅消息，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盘中升破6.27关口。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股市收评方面，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跟大家聊聊如何给爸妈买保险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我们将继续进行听众提供的案例分析。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投资要闻。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又到了周五了，沪深两市午后震荡走高，三大股指齐齐收涨。截至收盘呢，上证综指报3462.08点，上涨了0.44%；深证成指报10925.16点，上涨了0.56%；创业板指报1702.43点，上涨了0.30%。新华社今天发布文章指出，最近的两个交易日内，质押、平仓、补充质押、延期购回成为了上市公司公告的热门关键词。业内人士就分析认为，股票质押风险趋增，与近期市场调整，部分质押比例较高的个股股价大幅下挫密切相关。文章提示，股票质押新规将于3月12号起正式实施。那么新规对部分的质押比例过高的个股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投资者需要提高警惕，避免踩雷。今天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一系列新闻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那首先就是对于公募基金审核中带有港股字样的产品数量下降这样的一件事，证监会表示，在公募基金产品注册制下，产品的数量和类型均由产品管理人自行决定， 申报出现波动，数量每月不均的情况比较常见。目前呢，带有港股字样的产品，基金管理人尚未修改完毕，还处在一个这个再审的阶段，后续呢将依法推进相关产品的审核注册工作。另外呢，证监会确定铁矿石期货为境内特定品种。根据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的相关规定，日前证监会确定大商所的铁矿石期货为境内特定品种，大商所将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境内铁矿石交易，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此外呢，证监会还宣布对五宗案件做出了行政处罚，其中一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一宗超比例减持未披露及限制期交易股票案，一宗操纵市场案，一宗内幕交易案，一宗短线交易案。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上市公司的行业快讯。中国电建中标176亿元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海格通信方面签订了3亿元的军工合同，近三月军工订单合计超10.7亿元。石化机械方面，公司有意开展混改。阅文集团方面呢，与深圳广电集团、安徽出版集团战略合作，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中国平安方面，平安好医生等三项目完成了定向私募融资。花园生物方面，得益于维生素 D3 的售价大涨，一季度净利预增611%到640%。金一文化方面，盘中大幅的震荡，天风证券以营业部净卖出了1.74亿元。在新能源板块方面，2018年第一批新能源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公布，59户企业利好， PSA 集团、东风电动车、武汉示范运营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布局电动车分时租赁。另外，今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6.2798，较上一交易日涨了162点，盘中一度升破了6.27关口，创2015年8月以来的新高，达到了6.2681。在人民币对美元本周累计上涨达到了429点。那么业内认为，研判后期人民币走势关键在于美元指数走势、有效汇率区间和结售汇主体行为。最后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盘面，午后周期股出现了拉升的势头。煤炭板块中，露天煤业山西焦化涨停，有色金属板块中，江西铜业、石红、新者、玉光金铅涨停，还有钢铁板块同样表现是比较强势的。那早盘率先反弹的是电子和传媒板块，午后维持窄幅震荡走势，全天涨幅靠前。另一方面呢，纺织服装板块全天表现低迷，金发拉比、中前股份跌停。食品饮料板块呢，跌幅靠前，皇氏集团、皇台酒业跌幅超过了7%。那么在机械板块当中呢，纽威股份、凤行股份、宁波精达等多只个股跌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下面我们也是趁热打铁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你好。 哎，你好，哎呀，大家晚上好。 又到周末了，这周的整个盘面情况跟上周那确实我觉得变化也是挺大的，就请您来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吧。 对，这周成了一个倒 V 字了。 对， 那么为什么形成的这种连续下跌，这几乎是五天，今天有个反弹。 嗯， 那么第一个导火索就是这个预告业绩到了倒计时。 预告业绩到了倒计时。 对，我们知道年报是1至4月份公布年报，那么这个规定呢是你要预告的话就在1月底之前，1月31号。那么这个踩在哪儿呢？踩在周一、周二、周三是29、30、31。 嗯， 最后三天你要把这个预告出完。预告主要内容就是这一项啊，就是你是去年的业绩增幅啊，比16年是增长50%以上的，你要预告；下降50%的，你也要预告。这就是丑媳妇儿一块儿最后见公婆，就跟每年四月底的时候，一般都是绩差股才集中公布业绩的，那是正式公布年报，这叫业绩预告。 嗯 啊，31号之前，所以这前三天，周一、周二、周三啊，就是地雷连环炸，啊，遇降的遇亏的，这就跌了。 嗯嗯， 这是其一。另外三个原因都应该跟说去杠杆有关啊，一个是这个资产管理计划啊要去杠杆，一个是信托要去杠杆。原来你融资什么一比二的，现在要以后啊，当然有个时间段要一比一了啊。还有一个股权质押的新又出新规，1月12号出的新规，3月12号要执行。就连今天新华社啊也出了一篇发文，股票质押监管升级啊，投资者仍需避免踩雷。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原来上市公司，说实在的，哎呦，几乎80%-90%啊都有质押。 嗯， 这个质押呢，原来没什么限制，有甚至于质押80%-90%的啊。你比如说你大股东有1亿股吧，你可以质押出去8000-9000万股。现在这个新规是质押50%了啊，而且质押率是60%，就是你不能超过一半，你都拿着这质押换了钱啊，这个把股票压出去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去杠杆的监管。 嗯 啊，就是那个地雷是连环炸，这去杠杆也是连环炸，这就是集中到这几天就这么一通往下踩。 嗯 啊，那么这个，所以你要是研判啊，下周或者是节前或者是近期，这个是否真正止跌啊？说实在的，这还真有难度。 嗯，这不一定哈。 哎，你不知道这个去杠杆这个是不是松口气儿？这是其一。是完了，你这股票质押真正有多少超过？50%的，这新华社提醒了，你是高质押比例的，超过50%的，你要小心，接着踩雷，是吧？ 嗯。 完了，你资管计划，你信托的这有多少啊？平仓这两天平出去多少？这都是未知数，所以都是不确定性。那怎么办？ 嗯，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就找确定性的股吧。啊，或者你现在持有的你可以踏实。 嗯， 什么确定性？我跟大家说，现在尤其是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到什么时候炒什么股？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到年报期吧，年报期一定要看业绩。 没错没错， 看涨价有增长的，你过了这年报，它一年啊四个时间段啊，1至4月公布年报，4月份一个月公布1季度报，完了7、8月份公布中报半年报，完了10月份公布3季度报，啊，完了又转回来1至4月年报。 嗯， 哎，就是我经常说这个股市的规律是什么？你每到报告期，尤其是年报大考和中报中考的时候啊，你那1季度报、3季度报那是期中测验，就是无关宏旨，就是。紧要关头你一定要注重找有业绩好的，你要业绩不好，就跟这些业绩披露似的，就中招了，就踩雷了。 嗯， 啊，我预亏预降，原来挺好，啪叽预降啊，所以你避免踩雷，这个避免风险，那就是业绩，尤其是业绩期，尤其是报告期要重业绩啊，间歇期可以炒题材， 是 啊，没有业绩他不报告啊。嗯，那不报告就没有雷啊，啊，那所以说你那间歇期你可以炒题材股啊，炒热门股，这个期间啊，那就是那炒那个就容易这个下了。那现在呢，简单结说吧。 嗯， 我希望大家就是你持有的你可以接着持有。 嗯， 你要没持有你手闲不住的，啊，你就奔这个 业绩 有大的来讲是周期类。 周期类的 标准是3低，啊，低市盈率，低市净率，位置低，啊，那主要在体现在什么板块呢？今天已经淋漓尽致了，啊，6个板块，啊，钢铁，首先说有色吧， 嗯， 有，我认为有色这里排队应该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有色里边主要是铜和锌了，啊，有色。煤炭、钢铁、石化、水泥、地产也不错。 嗯， 哎，这是6朵花，啊，都是周期类，啊，为什么他们都属于双低？ 它比较抗跌，是吧？ 三低， 嗯， 啊，它不仅那个防跌啊，它 它还可能涨啊， 是 就是说它那个市盈率低啊，市盈率低啊，另外它那个位置低啊， 嗯， 那还有两个低的，一高的，啊，还有四个板块，那就是市盈率低，市盈率也低，但是位置高了，就是去年涨了不少了，涨一年了， 嗯， 那是次选，这是什么呢？银行、保险， 嗯， 保险、白酒、白电。啊，这白酒白电这消费的涨太高了，说不定还得补电呢。 是， 哎，所以我说这六朵啊，就是最关键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位置低，啊，所以你要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大盘这个前提下，你找确定性的板块和股票，只能如此。 是，嗯，好的，也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您。 嗯，再见。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我们听完了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给我们分析今天的以及本周的整个盘面情况之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环节，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保险培训师李鹏。今天呢，我们两个在直播间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跟保险有关的话题就是如何给爸妈买保险。首先我们欢迎保险培训师李鹏。 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其实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话啊，这个给爸妈买保险，这不是一个少年的一个心愿，因为毕竟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资金。 哎，对。 那如果说我有自己的资金，也就是我有了工作，有了钱，想要给爸妈买保险的时候，基本上爸妈所处的这个年龄段是在中老年的。 对。 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买保险啊，它对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方针的 啊。对， 对于对于这个爸妈这样的一个年龄，我们就说到中老年哈，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群，其实买保险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我用讲究来形容，你觉得合适吗？ 啊，可以可以 啊， 讲究这个词。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请您来跟我们大概聊聊，他有哪些讲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讲究呢？就关于给爸妈要买保险这样的一件事儿 啊。其实说到这个给老年人买保险啊，这确实是现在越来越热门的一个话题了。 是， 就包括我身边有许多朋友啊，经常会向我咨询。 嗯， 那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是50岁、60岁、70岁左右，那想挑选一款这个合适的针对老年的保险啊，确实是不太容易。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讲究，其实我觉得可以把讲究换成一个另外一个词， 什么词？ 门槛。 门槛儿， 其实可以说是换成门槛了。 哎，是，也就是说讲究可能是谁都行，但门槛未必谁都行。 哎， 你得过得去才行。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其实就做了这么长时间那个保险方面的培训啊，还有加上对于这些市面上公司保险产品的一个调研， 嗯， 就我总结出来啊，我觉得这个针对老年人，那可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买保险啊，总的来说应该有三个门槛。 三个门槛呢？ 对。第一个门槛呢，就是老年人啊，他患病的几率比较高。 患病的几率比较高。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老年人嘛，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那他的抵抗力、免疫力啊，肯定都会随着下降，那可能患病的几率就会比我们青年人啊，甚至比我们的小朋友要高很多。 是， 对，这也是为什么说到医院，可能老年人是占了60-70%的这么一个比例。 嗯， 那我们再说回来，经常说这个保险公司啊，是商业运作模式下的一个慈善公司。虽然他做慈善，但他也是商业公司，要盈利。 这个概括是非常对的。 对，所以那如果老年人这么多，他们患病几率又高，那如果产品多的话，那保险公司肯定要面临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理赔。 嗯， 所以可能针对市面上老年人能够购买的产品啊，他就会在选择的余地上稍微小一点。 嗯，选择余地就没那么多了， 就产品不会那么丰富了。 嗯， 这是第一个门槛。 嗯， 第二个门槛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啊，他有一个既有的一个病史比较多。 对，这个也是我们能想象的，因为他毕竟 老年人他的这个年龄比较长， 对， 所以在他这个可能生活当中，他的生活阅历以及就像我们刚说到他的这个既有病史，可能相对来说要比年轻人什么的要多一些。 对， 嗯， 因为他经历的多事情可能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像一些老年常见，比如说我们的三高， 嗯，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我们的糖尿病， 嗯， 那可能都是在选择购买保险这个行为之前，在医院都有过一定的我们不管说是病例还是吃药、看病、手术、医疗的这些情况，那我们在给他选择购买产品的时候，那核保就会非常困难。 是， 比如说可能我们就像上次说的，可能就会面临到拒赔，一个拒保， 嗯， 或者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加费，或者有一些责任除外在里边，这 是 第二个门槛。 是是是，嗯，因为核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工程浩大的一个事情。 对对，第三个门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费啊，就肯定比较高了。 保费比较高， 对，因为就像前面两点我们总结出来的，它发病率高，既往病史又多，那么所以在保障的时候，它的风险肯定就会高。那么同样的一份保额，在给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买的时候啊，可能保费没有那么高，但是给老年购买的时候，保费就会非常高，甚至还会出现一种啊，就是保费和保额倒挂的情况。 保费保额倒挂的意思指的是？ 指的就是你花钱花了，比如你花十万块钱给自己买的保额，可能还不到十万块钱。 是。 可能就会出现自己花钱但赔的钱呢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的钱。 对，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投保人来说就觉得那我何必呢， 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对啊， 对，而且它会有好多的限制啊等等等等。 是。那既然你提到了这三个门槛，而且确实有一些作为投保人来说这不是说我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说我断然不能接受的问题。那么难道就说我给这个中老年人，给5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爸妈年纪这样一些人就不能买保险吗？应该不会吧。 那肯定不行，对吧？ 那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针对这样的一个年龄人群，我们应该怎么给他买，或者具体买什么。 嗯，其实说到这个保险啊，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买完保险之后，他就有了一个远离风险的这么一个能力。 是。 而是他有了一个抵御风险的能力。 没错。 那老年人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其实他抵御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所以肯定要找一款啊或者几款适合他们购买的保险产品。 嗯。 那就像上次咱们在做节目时候所说的啊，可能现在市面上主流销售的那种终身型长期性交费的产品，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门槛太高。 嗯， 可能我们就不会去选择，所以在这儿给咱们的听众的父母老年人推荐几款，就上次咱们说那种消费型一年一交的那种产品。 消费型的，嗯， 对，第一款产品呢，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的意外险。 意外险， 对，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最近有想要给父母买保险的这些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儿推荐的几款类型。 对，几款产品，第一款就是意外险。 意外险， 对，那我们的意外呢，就分为我们的普通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这种产品。 首先分两类，一个是普通伤害意外， 对，意外伤害和意外伤害医疗， 意外伤害意外伤害医疗，嗯， 对，这种产品呢，就市面上啊，就我现在调研出来的结果是80岁是封顶， 80岁封顶， 对，只要低于80岁都可以购买， 都可以购买这个，你说的是这个意外 伤害和意外伤害医疗的产品， 嗯， 对，当然这个是就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比如我们的保险公司的开门红的活动，比如我们春节啊、十一等等，他会把这个购买产品的条件放宽。 嗯， 对，但他这个80岁应该是差不多就这个上下浮动。 那你说的放宽它指的是哪些方面？ 可能他会再把年龄再调高几岁。比如可能再加5岁也可以购买，或者额度也可以调高。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他对于这个年龄的上限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基本上封顶的是80。 80岁。 啊，但比如说个别保险公司，比如之前我定的是70岁。可能在过年期间他有一个开门红。哎，我现在定到75岁了。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再去选择给父母购买。嗯， 明白了。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交通意外险。 交通意外险， 对，这个呢，那门槛就更低了，可以到90岁。 这个门槛到90岁了。 对，可以到90岁。 交通意外保险，那实际上也是顾名思义，可能就是在交通过程当中发生一些问题，我们所进行的，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赔付。 嗯， 为什么给大家就先给咱们的老年朋友推荐这个产品呢？因为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年啊特别有了一个感触。 嗯， 以前我总觉得这个老年人，比如说退休之后啊，可能在家更多的就是养养鱼 啊，种花养草， 种花养草。 嗯， 但是现在我感觉，尤其是我父母还有我身边的老年人啊，他们在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啊，真的是多姿多彩。 这是好事儿。 对， 嗯， 而且比年轻人我觉得还要潇洒。 是是是， 经常就出去玩啊，旅游啊。国内国外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就比较好动的老年人来说啊，这交通意外险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也是一个保障， 也是一个保障。 对对对对对，这个没问题。 对，还有就是像我们的意外险呢，针对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就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风险，就是摔倒之后的骨折。 啊，骨折，这个是属于刚才的这个 咱的意外伤害和意外伤害医疗这个产品， 啊，属于在这个范畴当中的。 对， 嗯，对，因为可能相对来说年龄大了，这个骨质疏松等一些问题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规避掉的。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在保险这个门类当中的这个意外险。 意外险， 嗯， 而且这意外险还有一个针对老年人来说啊，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产品一般都是以保险卡的形式出现的。 保险卡就是一个卡片吗？ 实物是一张卡片， 嗯， 但更多其实我们在投保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正常我们买保险需要签字呀，需要核保，还需要什么电话回访等等。 嗯， 但是这种意外险，尤其针对老年的这种卡或者小的产品啊，它是不需要咱们的被保险人或者说咱们的父母啊亲自去填写一些什么健康告知啊，或者进行签字的， 嗯，不用那么折腾。 对，我们为人子女的啊就非常简单，直接在网上或者找咱们的业务员就去办这个手续就可以了。 嗯，相对来说办理的整个手续会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因为它是针对意外嘛。 嗯，对，也是为老年人朋友考虑。 对， 嗯，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最好的一点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北京可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咱们这个城市工作。 没错。 那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人在北京，但是我们的父母可能在老家。 是，哎，真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如果给他们选择这种意外险产品的话，其实就不用劳烦父母亲自跑一趟，或者我们回去，或者让他们过来。 是， 我们只需要把父母的信息正确的填写，那这个保险就激活，就生效了。 对，就不用说父母亲自，比如说到北京来，然后填完了，然后我们再回去，太折腾。 对对对对，其实也怕我们委托当地的业务员可能会有一些麻烦，父母不了解，我们其实在这儿就都给他办了。 是是是，但前提是啊，我们要把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一些个人信息， 哎，对，一定要，尤其身份证号要填写正确， 一定要核实，然后填写正确，要不然这个同时肯定也不具备任何效力，反而到最后 是别人的了嘛， 会更麻烦。对，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就是对于中老年人，我们应该买什么保险合适啊？一开始说到的这个意外险，包括这个普通伤害以及普通伤害医疗等两个险种，包括还有一些交通意外险。 交通意外险。 那关于给中老年人，也可以换一句话讲啊，我们的这个父母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朋友，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或者应该再购买一些其他什么种类的保险呢？我们也是稍微休息一段广告之后，跟大家具体的啊，继续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保险的种类啊，哪些保险合适？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哦，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再来关注一条刚刚发布的关于解除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的通知。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风力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2018年2月2日19时30分解除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风力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2018年2月2日19时30分解除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接下来将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怎样给爸妈买一份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跟我一起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哈，保险培训师李鹏，欢迎你。 哎，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嗯，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聊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说给这个中老年人，也就是爸妈这样一个年龄段买什么保险合适，我们说到了意外险，而意外险当中又包括这个普通的意外伤害以及普通意外伤害医疗，另外还说到了这个交通意外险。 交通意外险， 那在意外险这样一个险种当中，可能我们关注的差不多也是就这两类。 嗯，对， 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除了意外险之外，我们还有哪些保险的种类是可以啊给爸妈或者说中老年人来购买的呢？ 嗯，除了意外险以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两种类型的产品是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老年人朋友、我们的父母的。那第二款产品就是我们的医疗险。 医疗险， 对，医疗险顾名思义嘛，就是跟我们的医疗住院、看病相关的。 对对对， 对。那这种产品呢，它的购买的年龄啊，封顶是60岁。 购买的年龄封顶是60岁。 对， 这个相对来说，它的这个 会更严格一点， 会更严格一些。 对 对，因为即便是比如说像我这么大一个年龄啊，我今年是32岁，那基本上我的父母差不多已经过了6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嗯，60岁左右。 对，所以基本上医疗险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是已经没有办法购买了，是吗？ 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的60岁呢是一个封顶，是现在的情况。 那 具体如果看看我们没有保险公司的一些政策或者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些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关注这款产品。 嗯，明白了，明白了。 但是60岁，如果我们现在60岁啊，正好可以买，我们可以一直把它一直续保到80岁。 啊、哦，如果说现在60岁就可以购买， 对， 啊、购买了之后，它就可以一直续保到80岁， 一直续保到80岁，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门票之后。哎，可以用这款产品一直保障自己20年的时间。 是是是，那可能这也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较考虑多的问题，就是说， 他会想着，哎，很多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它门槛比较低，特别是像这个医疗险，比如说今年父母59岁了， 哎， 他的这个封顶是60岁，那实际上意思就是我现在买了一年，我父母到60岁了，他就不能买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如果说你在60岁或者60岁之前购买，它可以一直续保到你的父母80岁， 对，到80岁。 嗯嗯嗯。 而且这个产品呢，就跟我们的意外险相比啊，我们看它投保的要求较复杂一点。 嗯。 那同时它还会有一个我们的核保。 核保，这个是需要核保的。 需要核保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手术啊，甚至有的比较高端的医疗险还会涉及到我们的门诊报销。 门诊报销。 对，所以它都会非常看你的这个核保的情况。 嗯。 而且这种我们就没法自己啊，就通过我们的网上或者自助的形式来给我们的父母购买，一定要通过我们的业务员的渠道向保险公司来进行这么一个购买的行为了。 对，因为毕竟这个医疗这一方面可能相比较于意外，它所面临的情况是更加复杂的， 更复杂了，就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被投保人啊，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比如说书面啊，或者说一些 对，比如我们的健康调查函啊等等。嗯， 是是是。那医疗险的种类有分吗？ 这个就非常多了，它的涵盖范围就非常多，这就看我们自己为父母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咨询一些更专业的，比如说保险销售人员， 嗯， 或者去保险公司的官网去进行一个我们产品的组合。 是，像这个应该也会像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买的那个，比如说有普通医疗险以及这个高端医疗保险， 啊，有高端 都会分， 都会分， 是是是。 那我们的高端医疗险可能它就更包，其实高端就是高端在哪儿，就高端在我们一个门诊。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去门诊，比如我们开药或者看病，是一个非常频繁的行为， 是， 那它在报销起来的费用也非常多，其实。 嗯，好，那我们说完了意外险，说完了医疗险，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 最后一块给推荐给老年朋友，就是我们的防癌险。 防癌，也就是癌症癌， 癌症的癌， 嗯。 我们知道，就我们说经常说啊，就年轻人可以购买的我们的重大疾病产品，其实重大疾病有许多。但是针对老年人可以购买的就是我们这款防癌，也就是恶性肿瘤这一种重大疾病 啊，它的重大疾病它的种类就只有这一种了， 对，就是恶性肿瘤。那它的可以选择购买的门槛呢，最高不能超过70岁， 最高不能超过70岁， 对， 嗯， 也就70岁以内我们都可以选择购买这款产品。 是，那它需要核保吗？ 也需要， 也是需要核保， 也是需要核保的，对。 嗯，那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投保的话，这个费用是跟前两个刚才我们讲的意外险包括医疗险相比呢？ 他的费用是恒定的，因为我们这前面两款产品它可能更多的是看你发生了什么样的风险， 嗯， 然后根据你发生风险的费用来进行一个理赔， 嗯， 但是我们的防癌险呢是属于这种给付型的保险，也就是说你在选择购买的时候，恒定的保费匹配的是恒定的一个我们的保额，那基本上针对老年来说，防癌险的保额封顶就是10万块钱。 保额封顶是10万， 就是10万块钱。 嗯， 也就是说，这市面上来说，大概10万块钱的保额需要交的保费大概是500块钱上下。 明白了，它可能就是你需要交的保费并不多，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恒定的这个 额度已经锁死了， 已经锁死了。 对， 啊，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嗯，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老年的风险大，所以它的额度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限制。 是，那。我们从这儿说到了三种类型，一个是意外险，一个是医疗险，另外一个是防癌险。那应该我觉得对于中老年人买保险的话，应该不止这三类吧，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 嗯，其实如果从单纯的保障方面，这三类已经能够，也不是说完全能够包含住，而是基本选择购买也就是这几种。 是， 但其实现在 绝大部分嘛， 绝大部分。 嗯， 但其实现在市场上呢，包括一些互联网公司也推出了一些新型的与时俱进的可以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相关的一些的保险。 嗯， 比如现在非常火的一款就是保姆的意外险。 保姆的意外险？ 对。 怎么讲？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许多啊，就这个家庭为了照顾老人，可能都会雇一个保姆。 没错。 但是这个保姆呢，我们签的只是一个雇佣的合同。 嗯。 如果这个保姆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比如说他出现了一些风险的话，其实这个责任是很难界定，说是赖你还是赖我的。 是，比如说保姆这个对倒水啊什么，把腰扭了 啊，对 啊，切菜的时候把手不小心切破了， 对，或者摔，也是同样为了可能搀扶老人自己摔了一个跟头。 嗯， 这种情况都有。那我们这种保姆的意外险或者保姆的责任险呢，就是当这个保姆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为了赡养我们的父母出现了风险的话，那这个保险就等于说替保姆去赔这个钱。 嗯，那我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 嗯， 这个保姆所谓的保姆意外险，它是只针对于照顾中老年人的保姆来说呢，还是说比如说 像有些新生儿，他家里也是需要保姆的。 哦，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个是可以 啊，这个不是分，就是不是管，就是 不分老年保姆或者新生儿保姆、月嫂，对。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那除了这个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对，这种都可以差不多了。其实我们要做的啊，就是在我们要想想自己的父母他的一个生活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嗯， 那可能有的父母就喜欢旅游，有的父母可能就喜欢在家，比如说养花啊，养养鱼。 嗯， 有的父母可能喜欢，比如说跳广场舞。 是。 那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父母的一个生活的情景， 实际情况。 哎，帮他去选择一个可以说让他提高一个风险抵御能力的这么一款产品。 嗯。那其实刚才你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可能对于有一些险种，包括这个医疗险或包括意外险，它的这个封顶是80岁，但是不同的保险公司它可能 不一样的， 是也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我现在就想问的就是说，在我比如说想要给父母买保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比同类的一些产品呢？ 其实就之前我们说过，虽然给老年人可以选择购买的产品啊，并没有说像我们成年人或者像我们的儿童那么丰富。 是。 但是各大保险公司基本上也都会有说类似的一个保险产品。 对对对，我们得挑啊。 得挑啊、对啊。那如果要挑的话，其实保费只是其中一方面。其实真正我们在选择保险产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同样的产品它的保费的差不会差特别多， 保费差别不会太大， 不可能说你们家的公司这产品卖10000，我们家只卖5000，那这差太多，大家都会去选择那个便宜的产品了。 是， 所以我们可能除了这个保费便宜或者贵以外，那还有几个角度可以看看，在选择购买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对比。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保险公司，因为买保险怕的是风险，但最终就我们需要理赔嘛。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些产品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就比较专业的名词啊，是不是可以全国通赔？ 是不是可以全国通赔？这个也比较适用于刚才我们讲到，比如说子女在北京打工啊、 哎， 父母可能是在外地生活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比如说我在北京，那父母可能在南方或者北方， 嗯， 我们就要看看给他选择购买的那款产品在父母所在那个城市啊，他可不可以理赔？ 嗯， 还要看看他可以理赔的那个定点医院是哪些？ 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关键。你就比如说前两天南方下大雪。如果说我在给父母投保了之后下雪一不小心老爷子滑了一跤 滑倒摔倒了 啊，把这个腰啊闪着了，这现在我想通过保险理赔，但是比如说在南方这样的一个城市它不行啊，不能通过理赔，只能在北京。 哎，对， 那我难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要把这个腰已经扭伤的这个老爷子再接到北京吗？ 哎，对对对，接过来 就很复杂。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有全国通赔是在这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 对，非常重要，尤其是像这种我们跟父母可能在异地不同的城市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在选择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跟父母说好他所在那个城市有哪些医院，定点医院是可以理赔的。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可能觉得哎呀离家近，那我可能就挑家门口的医院就去看病，但如果不是保险公司定点医院的话，那是没法理赔的。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问题尤其需要注意。那其他的呢？ 除了我们的这个全国通赔以外，还有一点非常注意的，就当然这也不光是我们老年产品，就所有保险产品可能都会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更在乎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免赔额度。 免赔额度？ 对。 什么 是免赔额度呢？可能有的产品的免赔额度是10000，有的产品的免赔额度是20000-30000，这都不等。同样这也看公司也看产品。那免赔额度就是当你发生了风险，你要去医院，比如说看病，你肯定要消费嘛，对吧？ 是的， 就花这个看病的钱、手术的钱、门诊治疗的住院的钱。那这个钱，比如说10000的免赔额度，那也就代表这10000块钱，如果你花了10000块钱以内，那保险公司是不给你进行理赔的。你一定要超过这个免赔的额度，比如你花20000块钱，那么保险公司可以给你赔10000。那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啊，有这样的一个，也是类似于一个规定。 对，其实就像我们的医保也是一样，一定要超过，比如说1300、1500或者1800之后，才可以开始报销。 这个对于可能很多想要给父母买保险的朋友，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对，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你所购买给父母购买的这款产品，它的免赔额度是多少钱。 这个可以比如说在同时间累计吗？还是就是说我们看单笔还是？ 我们是一般是一年一清。 一年一清，就是在一年当中我如果累计超过了这个免赔额度的10000，就可以得到理赔。 对，到第二年之后我们再重新计算这个额度。 明白了明白了。大家也要比如说要关注到这儿呢，也是看它的这个保留时间是多长。 对，免赔额度这些都在我们的保险条款当中一定会注明的，就我们在条款在购买之前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购买渠道。 购买渠道。 对。有的产品呢我们可以就 甚至啊，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背着父母给父母去投保这保险产品。 是， 对，那就是像我们网上，比如说开一些自助的产品，但有的产品就一定需要让我们的保险业务员见到被保险人，就可能需要真正的去签字。 这就没有什么惊喜可言了。 对，就没什么惊喜可言了。所以我们要选择，还是如果你跟父母，其实不一定是你跟父母在不同的城市。我们知道，其实北京也很大，比如你住西边，我住东边，这种情况也会有。那所以在购买渠道方面，我们就要看一看哪些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替父母就买的，哪些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父母让他知道才可以选择购买的。 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之前咱们说过，这个签字是非常重要的，一定是谁的字谁就签。 是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可能说是保险购买之后的一个后续的服务。我们知道这保险购买之后除了理赔，其实可能还有许多的服务。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保险要交费，你可能第一年你使了一个比如工商银行的一个卡，那第二年可能这卡有问题，你想换一个卡，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账号变更的这么一个手续。 是，这个不是应该很简单吗？ 对，但我们就要想一想，哪些是我们可以帮父母去办的，哪些是父母可以一定要自己去亲办的。 明白了， 这些也是。因为如果我们选择父母当投保人，他又当被保险人，那其实我们虽然是可能是我们出钱，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份保单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们要想办手续的话，可能如果是需要亲自啊去办理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父母帮我们填写一个授权委托书等等。 是是是。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去办理。这也我们提前要了解好。 对，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能由自己来替父母代办的话，相对来说 非常方便， 比较好的一个事情了。那接下来我们说完了这样的一些关于中老年人买保险的一些事情之后呢，我们也是回到一个具体的例子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一起跟大家听一听这个有一些听众的具体案例，我们具体来怎么的分析一下。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那接下来我就给你说一个案例，你来帮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啊。我们这位听众是李女士，今年32岁，给自己的父母买了一份保险，这个保险的费用才2000块钱。后来她听朋友说，哎呀，一般给老年人买那个保险都很贵，一年就1-2万的，也是保意外的，所以她就特别想来问问嘉宾，他买这个保险是不是不太靠谱哈？具体他说的情况是，爸妈不到65岁，近几年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给他们买的就不说名字了，是某知名网络平台上提供的，什么一生啊医疗险哈，然后呢，最近限时开放到了65岁，每年的保费是1800元，然后呢，他的父母爱出去玩啊，就给他们还买了140块钱的个人意外综合险。他就想问问，这个保费这么便宜，会不会里面有一些猫腻呢？ 哦，这听众李女士跟我是同门哈，我也姓李。 是， 其实这李女士提这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许多在给父母购买产品的时候都会有这一个疑问。 对，都会比较一下，哎，我这保险保费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对，有的客户可能会觉得贵了不合适， 是是是， 便宜也含糊。其实这就涉及到之前我们所讲的，他可能说他的朋友去买那种2-3万块钱一年交费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长期交费险。但是他所购买这种1-2千块钱的，就是属于我们的短期型，一年一交费的这种消费型的产品 啊，一个是长期，一个是短期， 对， 所 以在购买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案例它是没有问题的，在选择购买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便宜它的保障就会比那些贵的会低，只不过它选择的一种消费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另外他所说的这个年龄还有所购买，尤其是要意外什么的，其实还是挺全面的， 挺全面的， 对， 那比如说就说到他这个具体的每年的保费，以及他这个最近限时开放到65岁，他的这款保险，你觉得对于他的父母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保费其实在做的时候保障已经非常全面，而且保额已经很高了。 好的好的，那就听见了吗？李女士，这其实跟你那个朋友啊，一年1-2万那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 是，产品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案例哈。那第二个案例我们说到的是一位王先生啊，一位听众说自己的父亲59岁，母亲61岁，目前呢在东北农村，父母也是农村户口，只有一个新农合，他因为老不在父母的身边呢，而且基本上也是以后要在北京落户的，他就想给父母啊买些保险，就想咨询一下买什么保险合适，以及在哪儿买， 那是不是除了意外险别的就不能买了呢？如果这个王先生听了我们刚才的节目，大概您也是会有所了解，那请这个李鹏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哦，王先生这个情况啊，自己在北京，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跟父母属于异地的一种情况。 嗯， 那首先因为他的母亲已经61岁了，那可能我们在选择医疗险方面就比较困难了。 嗯，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为父母选择一份我们的意外险产品。 嗯， 另外他所提到的这个新农合，新农合其实按照我们的商业保险来区分的话，它我们知道这保险就分商业跟我们的社会国家的社会保险嘛。 是， 新农合就属于我们的社保和我们的医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如果王先生在选择购买的时候，我们就把父母的所在的一个现在的一个保险的状态选为有社保就可以了， 选为有社保就可以了。 对， 嗯， 另外可能更多的他王先生所能选择的产品，也就是我们的意外险产品或者防癌险产品了。 嗯，意外险和防癌险。 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毕竟我们刚刚也讲到他这个父母目前不在北京， 对， 在东北农村。所以在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也要关注到，比如说你具体买的这款保险它是不是能够全国通赔。 全国通赔。 对。 还有就是尤其是因为在异地嘛，可能父母需要如果有一些签字的情况下，也一定要嘱咐好父母把这个条款一定看清。 嗯。那我觉得像他这个情况全国通赔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在这个东北农村的哪一个城市啊。如果说是比如说像是很大城市的一个农村，相对来说可能在全国通赔这个方面会比较好选择。那如果说在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发达的一个东北城市，而且还是在农村的话，那即便是全国通赔的话，那可能在自己所处的这个村庄附近也没有我觉得适合他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呢？还是、 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嗯、 我们能做的更多的就是在风险发生之前或者在保险选择购买之前就为父母查好就他就近，比如说我不管是住哪个村还是哪个城市哪个县哪个都可以， 嗯， 一定要看看附近最近的跟这个选择购买的这个产品的公司有哪些合作的医院。 嗯，那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父母住的这个东北农村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一个农村，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给父母买保险的话，你建议是我在北京给他们选择一个啊，有一个全国通赔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这样一个保险啊，但是他们需要可能如果说真的是要去医院的话可能要走这个路程比较长，还是说我干脆就回一趟东北老家，我在当地给他选择一个可能相对来说囊括他们就近比较近的几家医院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但相对来说这款保险它的这个背后的公司可能没有北京的这个这么大。 哦，那我其实还是觉得如果我们的时间或者空间允许的话，那还是第二种选择其实最好。 嗯、因为对父母毕竟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折腾会少一些。 对。其实我也建议，就是如果我们这样选择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在北京，因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嘛。 嗯，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要提前办的手续都准备好。那真正到了老家之后，联系好这公司或者业务员，我们直接在那儿就用几天时间把所有手续，比如该签字，该怎么付款，该怎么讲解，趁着咱们子女不是头脑比较清晰嘛， 是是是， 在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这样效果最好。 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天也是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跟大家在后半段仔细的聊了一下如何给爸妈买一份保险啊。说实话，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希望大家啊能够足够重视，因为如果说给父母购买一份合理的保险，其实对于自己啊，对于就是给父母投保的这个子女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减轻自己怎么说呢经济压力啊以及生活压力的一件事情啊，都是一个双赢的事儿。所以也是希望啊，首先各位的父母啊，或者中老年人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但是与此同时，购买保险，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感谢我们的这个培训师，保险培训师李鹏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大家将听到的节目是，也是才我们看啊，接下来这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